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黄子君，是北京王府沃国语学校3年级6班的学生，今年9岁。我在这里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感谢妈妈对我生活上细心照顾，学习严格要求，我才能不断进步。妈妈您辛苦啦，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听老师话，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做一名好学生。纸船寄母亲，作者冰心。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他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他载着他的爱和悲哀归去。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清老师。郭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在我们今天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来听一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咱们先说一下北京天气。就北京来说的话，天上的云呢很少，基本上是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预计能升到27度左右。大气透明度比较好，除了中午前后这个天气有点热，和这个紫外线很强以及太阳比较晒以外呢，总体来说天气对出行没有根本性的影响。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我们再看看这个珠穆朗玛峰地区的一个天气。从今天上午这个卫星云图上来看的话，有降雨云团活动的地方呢是在西藏的东南部地区，而珠峰以及这个附近地区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下午呢也不会出现太复杂的变化。那么今天的天气呢对于这个夏老师他们从C1 营地到 C2 营地的这个攀登啊是比较有利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那么从亚洲天气来说的话，天气的重点有这么两个。一个呢就是说日本的本周天气变化之大，这个前后如同两个季节。这个过去两天呢日本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和降温天气。部分地区的降雨呢降雨量更是打破了五月份的这个单日降雨量的这个历史记录。那么今天日本中东部地区呢这个强降雨依然会持续，明天才会逐渐的结束。这期间呢气温低，天气冷。明天以后这个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到本周末日本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最高气温将回到20度以上。 天气呢又变得温暖如初，温暖和如夏一样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的， 第二个是这个蒙古的气温呢也是这个频繁剧烈的升降，昨天这个蒙古国西部地区呢就出现了大范围的十度以上的一个降温天气，今天的降温范围呢快速的向东移动，最高气温将从昨天的25度左右降到今天的15度左右，这样就降温幅度也是在10度左右了。 嗯， 而且恐怕下一周，整个这个一周的天气呢，这个气温大幅度的升降的这个变化呢，这种情况呢可能还会发生。 嗯， 这是这个亚洲的一个天气。那么欧洲天气的重点呢，就是今明两天，中欧一带仍然将维持稍微有些热的这么个感觉，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 嗯。 不过明后两天的新一轮的这降水的过程呢就会逐渐的向东发展，影响这个包括这个西欧东部、中欧、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等地，这个降水强度虽然不强，但是呢多以这个雷阵雨天气为主，这个阵性特点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它可能有一阵大一阵小这样的情况。 嗯， 那么旅游的话要注意这个防范短时间比较大的这个降雨对这个户外活动一个影响。 嗯， 那么北美天气的重点呢可以概括为这个南热北雨，就是说偏南的地方是一个热的状况，偏北的地区呢是这个降雨比较明显。那么明后两天北京那个美国天气热的这个区域呢预计可以占到美国一半以上的地区，美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25到30度，甚至是在这个30度以上。 嗯， 特别是南部平原以及美国西南部一带，明后两天这个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达到了可以达到30度以上，局部地区就是美国的西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可能还会更高。 嗯， 这是一个情况。而美国北部的这个地区呢，明后两天降水比较频繁，虽然是降水强度也不是很强，但是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这个强对流天气，这个呢也是需要旅游的朋友的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嗯， 总体来讲吧，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注意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郭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嘞，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我们听到天气连线的时候，其实感觉到了这个初夏的威力还是挺强的。 嗯， 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关心的是某一个区域的天气的情况。刚才听到我们的天气连线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关注， 已经是好消息吧？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文娱广播这两天都在关注的是夏伯渝老师登珠峰的一个动态。 嗯， 他也是一个算是高龄的，而且身体状况很特殊的一个登山家， 年近七旬。 对， 69岁的夏伯渝先生，他是双腿使用假肢，但是他依然在顽强的攀登过程当中。 嗯， 这位残疾登山家夏伯渝先生呢，已经在当地时间昨天，也就是5月8号，抵达了珠峰的 C1 营地。刚才我们听到天气连线的时候，气象专家也提到 C1 营地呢，现在往上走的一段路呢，应该在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 是的， 嗯， 目前呢，夏伯渝先生身体状况很良好，休整之后，也在今天的早晨天亮之后，向海拔6400米的 C2 营地在进发。 嗯， 那据了解呢，C1 营地和 C2 营地之间距离大概是2800米。攀登所需要的时间呢，目前天气道路状况都是不错的，大概需要3小时左右。 嗯，预计呢夏伯渝先生将在5月12号或者13号 向珠峰的顶峰发起冲击，这也是他第五次攀登珠峰。那么此前的四次呢，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受到了一些阻碍。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他这一次可以如愿登顶， 希望一切顺利。 当然刚才我们还有一个消息是在我们的这个沟通群当中啊，我们刚才也了解到说夏伯渝先生的孩子其实现在已经是在这个大本营附近，他一直在等待着父亲， 迎接父亲， 对，等待父亲能够回归来。 对对， 我们也特别的希望这次能够让夏伯渝先生得偿所愿，也为了这一次的这个攀登的活动呢，他准备了很长时间。 是， 所以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也一直在持续的密切关注。 嗯， 在我们不同的时段当中，大家都可以听到来自夏先生攀登珠峰的好消息。 嗯，再次祝福他。环球旅行家的旅行规划师，那今天呢，伴随着夏先生的这个登珠峰的这样的脚步，我们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海拔也并不低 哦， 所以可能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这一次出发之前，还小小的有一点担心， 有没有？ 因为我 提前服用红景天， 我没有，我因为我是一个在低海拔地区长大的人，然后我也没有去过什么高海拔的地方。 了解原因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她是江南女子啊， 对， 因为在。应该说离海边比较近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为海拔几乎是为零了。 对，然后可能此生去过的，这应该是我此生去过除了应该是跟云南差不多吧海拔的水平。 你听听，他就去过云 最高的地方， 而且他告诉我云南他都没有攀登过雪山， 没有没有， 根本没有上过高海拔的地区。 对，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高海拔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嗯，我们要去到的是哥伦比亚，不是美国的那个区域哥伦比亚， 也不是你某一个品牌， 对对对对，而是去到南美这个国家叫做哥伦比亚。 嗯， 那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这一次和我在同一个队伍当中，也是带领我们一起前去探索的， 哦，同行的，嗯， 是来自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严寒先生，还有行政总监张楠女士，欢迎两位，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在。也是不久之后又能跟大家在广播里进行交流。 嗯 嗯， 欢迎严秘书长再次来到我们环球旅行家。 嗯， 坐在身边的这位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嗯，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张楠。 嗯，欢迎张楠。 两位其实严秘书长是这次和我一起出行的。 嗯， 然后呢，张总监其实是在两年之前就已经去过哥伦比亚 了。哦，他是探路者。 对，所以脚步比我们还要更早一些。 哦，嗯 嗯， 刚才我们说到袁一的这趟这个归来的行程呢，大家可能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哈。 嗯， 我记得袁一在出发之前呢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也跟大家提前打了招呼，说这趟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新的发现， 回来以后也一直在节目当中不时的就安利给大家。今天终于可以一股脑的把这一次行程当中的所见所闻很多特别的感受，好好的分享给大家。 嗯，那我们还是让两位嘉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趟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严秘书长，这次我们到哥伦比亚是什么样的目的，走了哪些地方，简要的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 嗯， 应该说呢，这次去哥伦比亚呢是我们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这个区域性论坛的一个新的探索，就是我们的区域性论坛除了在亚洲马来西亚槟城、非洲摩洛哥的拉巴特菲斯举办之外呢，这次我们延伸到了拉美啊，这个去我们亚洲大陆，特别是去我们中国最远的一个大洲啊，在那里举办我们的拉美论坛。这次我们的主题叫拉丁美洲世界旅游的新兴力量。 嗯， 所以呢，这次呢，我们也邀请了像袁一，以袁一为代表的啊，我们的这个旅游媒体，还有呢，我们的一些旅游的买家，也是我们的旅游企业， 嗯，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会的一些负责人和区域会员代表， 嗯， 啊，一共呢也将近200人在那里召开了一个，这个非常有时效性的论坛活动。 嗯， 而且在除了开会之余，像我们媒体，包括旅游企业的买家，我们都就是深切的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以及卡塔赫纳这两个城市去好好体验了一下所有的一些旅游资源精华的部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亮点其实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 嗯，我从袁一传回的图片当中看到很多亮点。 对。 那其实刚才在两位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张楠女士呢也在场啊，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对于中国人来讲其实还是蛮陌生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们一说到世界城市旅游联合会，咱们的所走过的地方呢，有一些地方咱们比较熟啊，比较近。那这个地方呢，既远，而且有一些陌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您到那儿的第一印象？它应该是一个在咱们中国人眼中什么样的旅游目的地？ 嗯， 张楠女士能不能做一个自己的这个感受性的介绍？ 您两年前刚去的时候是怎么看的？ 是什么样的？ 嗯，好的，那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原来，两年前去是第一次吧？ 对，是第一次。 哦，我想大多数国人都是这样。 对，是的，也是那个代表世界旅游城市联会，然后到哥伦比亚去邀请像波哥大、卡塔赫纳、卡利这样的相关的城市来入会。所以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目的到的那第一次去了哥伦比亚，对我来说也是很远很远的一个目的地国家。去了以后，因为之前其实确实是很陌生，不管是它的环境、它的建筑、它的美食，包括它的文化什么的，跟我觉得跟咱们中国游客还是挺遥远的，其实 很新鲜的， 对，很新鲜。但是去了以后又是不同的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记得我们因为是公务行程嘛，就相对比较时间紧张一些，所以可能不像这次咱们去到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对，我们去当时去了波哥大，然后呢是去到它的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塞拉维特山。它是有一个是有一个索道，就是可以坐缆车上山的。然后上了那个山可以俯瞰整个波哥大。那个上去以后，它还有一个很美的一个这个小的教堂。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当地特色的一个餐厅。那个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有意味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还载歌载舞，当地人的那种热情，然后它的音乐都感染了当时我们在场的那些人。我觉得还是印象蛮深刻的一个城市。 只是探路者第一印象哈。 对，您看张总当时是去爬了山，我们这回也去爬山了，在 同一座山吗？ 波哥大，但不是同一座山。我们这次是有冒险和探险的精神的。我们这次其实是去，刚才严秘书长私聊的时候还说的是团队建设。 团建。 对，因为去的这座山其实当地也没有开发的非常的完善，但是风景非常美。 这座山呢，其实是我们在波哥大开会的时候的一个理念的，就是带我们爬山是它一个理念的继承和延续。波哥大呢，其实特别是哥伦比亚整个国家都很注重这个环保意识，他们很注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这次呢，他的市长专门出席我们这个会议，并提出要在波哥大，特别是这个旅游风景区，打造一个100公里的步道。实际上是怎么打造呢？后来我也跟他的旅游局长进行了交流，他说呢，就是把这些山上的这些步道连接起来，在山中间的架起桥梁，啊，这样呢建立一个100公里的人行道或自行车道。那么我们这次呢，就率先的开拓和体验了就步道的一小部分。 对，因为波哥大的地势其实还是比较有特殊性的，它是 一个 高地气候城市。它纬度虽然很接近赤道了，但是呢它的气候又是那种温带的气候，所以植被看上去依然是热带的，所以有那种雨林加上这个温带的一些结合。 会不会有调剂，这样的温度不会特别特别的炎热和高。 爬山很舒服， 温度高。 这个波哥大呢，全年呢都基本保持在这个5度到23度之间， 对， 非常舒服。 最低要到5度啊？ 对， 还是接近赤道的地方。 对。 然后呢，它的年平均温度呢是将近15度吧，14.5度。 对。 那么最有意思呢，是我的哥伦比亚的同事啊，他跟我说，他说他一生中第一个夏天和第一个冬天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为他在这个哥伦比亚的时候，四季是同一个。 差不多的温度， 同一个季节，既没见过烈日，也没有见过下雨下雪。 是 啊，那么这两个见和这两个季节打招呼见面的都是在北京感受啊，所以很有意思。 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山的名字对于当地人其实还挺有意义的，他俩因为说的是西班牙语嘛。 哦，哥伦比亚是说西班牙语的地区。 对，说西班牙语的地区。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山有一个他们当地人的名字。后来呢为了更好的延续，就给这个山改名叫 San Francisco 山。 哦，这个名字熟了。 对，很熟。然后我们在攀登这次山的时候呢，我们的媒体团当中我也采了一些录音的素材，各位可以跟随我们的音频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去开拓这样一座全新的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要进山了是吧？ 对，我们要进山了。 I hope that you enjoy. And look at the trees because you'll find different trees, different birds. 我们现在已经爬到山顶，这样您别采访我了。 这就是半山腰。 镜头在 山 头，镜头在北京不知道，以为这种山顶，因为我们生活已经能够看到波哥大 整个市区的状态了。 大家其实不用看三米。 如果你要站在那儿，连山那边。 咱们现在海拔大概有多高？ 3000多。 咱们起步的时候你要海拔 起步是2600。 不对，在山底的时候。 去考虑一下摄像的感受。 走2800米到 2800。2800拍到。3200米不会爬。 我们季老师健步如飞，而我们的原因头上全是汗水，我才换上了衣服。 我想说的就是季老师竟然比我爬的还要快。雪城没有， 因为季老师知识就是力量，季老师读了太多的书，所以他非常有力量。 其实虽然我认为到了山顶，但其实只是半山腰，但是那样的一个、是一个观景台， 但是大家依然情绪很高啊， 已经可以看到波哥大的一个市容了。 我听你们都在喊我爱大哥大不是我爱波哥大。 对 波哥大 用、第一句是用西班牙语叫 La Amor，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爱。 然 后、对波哥大、 哦、 然后后面一句是用中文说我爱波哥大。 哦 La Amor Joe Amor波哥大。 哦对 Joe Amor、 哦、严秘书长 还是严秘书长这个标准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厉害、 因为我们呢在山顶上大家都很放松、然后呢虽然说这段山路不是很好走、但是呢每一个人都互相帮助啊，互相支撑啊，往前再走。而且呢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是大家都是初始，因为爬山的时候才是我们到波哥大的第二天，但是通过这次锻炼呢，大家就很快的融为了一体。而且呢，他的这个，即便是他当地旅游局长也是第一次爬上这个山， 对， 他也很兴奋，他也很兴奋。所以呢，特别是呢，他也随行有一些媒体。中国现在的游客呢，到那儿去的呢非常少，但是呢，他们非常看重中国的这个游客的这个群体。 也就是说，你们到达这个哥伦比亚的时候，在波哥大这样的城市当中看到的，我先问一下，亚洲面孔会多吗？ 很少， 不多， 因为我们确实距离还是很远， 对，非常远。我做了一个了解，也是一个数字上的了解，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到2017年，中国游客呢，到访的不管是商务也好，还是游客也好，一共翻了4倍，即便翻了四倍，现在也仅仅有1.3万人， 啊，四倍才达到 对，一年也只有1.3万人，2017年1.3万中国游客到访，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波哥大旅游局、哥伦比亚的旅游部都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呢现在也开通了到它周边国家的直航。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方便的途径。他们非常希望把波哥大的旅游、把哥伦比亚的旅游做大做强。 一般我们听到1.3万人的时候，13000人撒在这个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度当中，可能你几乎是感受不到的。 对，因为我们没有见到熟悉的中国同胞的面孔，甚至没有就打招呼。 给大家 原因还见到了一个。 我见到了一个。 见到了。 我就很巧，就在我们住的酒店旁边有一个麦当劳，然后我们想尝一下哥伦比亚的麦当劳什么味道，然后就进去买那个甜筒。然后正好看到了，因为我听到他在说中文。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我说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是。他带着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是混血，就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当地人，然后这个中国女孩是等于他们的姑姑，然后去哥伦比亚玩，她是广东的，广东籍。 你们是广东话交流的？ 没有，用普通话交流的。 不知道那个2年前张楠去的时候见过有没有？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中国人，但是就是我们去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走在那个路上，然后就会有几个小孩子跟着父母，然后一块儿过去，看到我们，他们就特别兴奋，就不停的绕着我们在走。我们说，哎，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就在不断的用那个他们。可能仅有的这种词，然后再问 Korea， 就问他觉得第一反应是 韩 国人， 对， 然后我们说不是，然后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就特别开心，然后就要跟我们照相，所以我想他们看到中国面孔， 这辈子第一次见到中国人， 很兴奋 ， 而且呢，这个西班牙裔的在西班牙的这个文化影响下，他们都很热情， 对， 很开放，也愿意跟我们做良好的交流，即便语言不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眼神、动作做这种国际化的交流，其乐融融。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哥伦比亚飞过去一趟确实是不太容易。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飞过去的时候，都是去和回都是在美国做转机的。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先飞到了达拉斯，然后再飞到了迈阿密，然后再飞到波哥大。 在美国都有2段。 对，但是回来的时候其实在洛杉矶转就会很容易，如果各位能够订到在洛杉矶中转的票的话，其实就会相对简单很多。 这个飞行， 对，飞行呢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飞到这个到南美去飞行是个大问题，但是呢一般都要经美国。我们呢都要我走的呢是经纽约到波哥大， 回来的时候呢，经巴拿马城回中国。 嗯， 哎，这个到美国去呢，那你一定要是要有美国的签证，另外呢就是你还要进美国的海关， 嗯， 要自己来提取行李，然后呢再重新安检，然后再出关，然后再上飞机。 哦， 对， 所以在美国呢比较的复杂， 嗯 啊，这个手续比较复杂。那么也有经欧洲的，啊，也有经欧洲可以去。那么现在呢，我们国航呢也开通了几条航线，啊，到美国也可以，到巴拿马也可以， 嗯， 甚至现在有到这个巴西圣保罗， 嗯 啊，还有古巴， 嗯 啊，这几个地方都可以。 嗯， 那么哥伦比亚呢，本身它自己有一个阿维安卡，一个这个航空公司，这个航空公司呢，也是星空联盟的成员。那么它的旅游这个航班的密度和便捷度呢，也不错， 嗯 啊，也是不错的。 那么哥伦比亚现在的对中国的这个签证方面是怎么样处理的？ 是免签的。 哥伦比亚是这样，它是有美国签证， 嗯， 就不用再单独办哥伦比亚签证， 嗯 啊 嗯， 如果是有美签的话是免签的， 哦 啊，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签证上面呢，我们能有更多的这种合作和开放， 嗯 啊，毕竟呢，这个现在美国的签证啊也在日益的，就是个严峻办理，哎，办理起来呢不是那么容易， 嗯嗯嗯。但是需要波哥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在就是山地方面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热带雨林的植被，然后还有很凉爽的气候之外， 嗯， 在城市当中像年轻人很喜欢的涂鸦街区也是一个很棒的亮点， 哦， 就是你车开在路上，嗯，你随处都可以看到很棒的涂鸦。 所以我刚才在想，老在山里头也不行，咱们出山看一看 城市里面， 城里面到底能看什么。 然后你在城市里面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地人很喜欢骑自行车，好像， 哦， 像英国呀，像，啊，像哥伦比亚、波哥大这种地势比较起伏的，他们反而当地人就很喜欢骑自行车。 对，我听说在重庆骑自行车是一个不太好实现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很乐于去干这件事情。 嗯， 而且更有意思的呢，其实是我们赶上了一个自行车赛。 啊， 嗯，啊，我们的这个就是出行的那一天呢，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公路自行车的比赛。 哦， 啊， 嗯， 而且呢，其实这个比赛从早上七点钟开始了。 嗯， 我们开完会十一点我出来的时候，大街上还有人在骑自行车， 嗯， 他们其实我觉得赛是一方面， 嗯， 另外很多人很享受这种过程， 嗯 啊， 嗯， 这个很轻松，有的带着孩子，有的带着家人就骑着自行车，而且呢，波哥大的这个自行车道是全世界有名的， 嗯， 因为呢它的分道分得非常好， 就是对于这个其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处理是吧？ 对 对 对对， 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更多在哥伦比亚的见闻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旅行规划师，我们的哥伦比亚之行还在继续当中。 孩子辅导班上的怎么样？ 哎，孩子不喜欢也没什么进步。 是时候为孩子改变一种学习方式，青青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青青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日-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0。 漫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12门图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aoyou.com。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 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在走一趟比较远的行程， 是、我们飞到哥伦比亚。刚刚还停留在首都的波哥大，当然也要再次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一起同行的来自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严寒，还有他的同事行政总监张楠，欢迎两位。 各位听众好。 听众好。 两位刚才跟这个袁一都讲到了自己眼中的哥伦比亚究竟是什么样的哈？ 对，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的山景也好，还是你提到说在城市当中，对，当然我们刚才还没有进入到城区当中，是吧？ 是，其实元素还是挺多的，包括吃啊，你看到的很多东西，你的体验会有很多。像我们这次刚刚抵达了波哥大以后，因为航班的时间，抵达当地是当地时间的早上，时差一定要扛住，这时候不能睡。再困也不能睡，怎么办？就要组织好玩的活动呀！我们就先去了一个当地最有名的一家类似 brunch 的一个店，然后你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被它满墙的各式各样的面包就吸引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很怕胖嘛？我已经其实有半年没有吃过面包了。 真的？ 对，因为他们说吃面包会发胖嘛。然后结果我在这个餐厅，大概把我这半年没吃面包全补回来了。就他们家面包真的可以吃出幸福感，是那种你掰开以后现烤的嘛，然后热腾腾的，掰开以后里面有那种拉丝儿，它可能加了芝士或者什么东西，反正就吃进去以后，哇，这也太好吃了。再配上一杯，你知道哥伦比亚的咖啡也很有名，就醇香四溢，简直太棒了。 先用这个美食来改变一下你当时已经长途跋涉，然后有了时差的这种难受的感觉， 然后疲惫全部都不见了。 因为有一点点的这个高度，所以呢，一到哥伦比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包括我们同行者， 会有反应， 都有一点点反应，都有点，或者是呢，不会很强。 对， 因为你是疲惫的飞行，如果是你短距离飞行，应该问题不大。但长距离飞行之后呢，我本人也有。就是有一点头疼，但是呢， 大概的海拔是在 2600到2800，2600 不算很高， 对，不算很高，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路途太长，所以我们的游客呢也要注意，到了当地以后，第一晚上也是最好不要洗热水澡，然后呢放松，如果是你的晚上到，你早一点休息， 对， 怪不得在袁一发回的第一个 图的第一个信息当中， 嗯， 他说了多少多少个小时我已经没有洗澡， 我将近40个小时没有洗漱嘛。但是对，可是我们吃完这顿饭以后，我们下午就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波哥大的城区，叫做黄金博物馆。然后我一开始还想说，哎，黄金国内现在是大概对吧，300块钱一克，你说我从波哥带点黄金回来是不是还能赚点，当然不是，就到那以后发现其实黄金对于当地人来说一种是圣物的存在，而它的很多人类的发展的过程，他们当地人的发展过程都跟黄金是密不可分的。 严秘书长，我们经常会听说南美这个地方或者整个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在内，其实有很多关于黄金的传说，跟黄金有关系的历史的部分。 嗯， 波哥大或者说哥伦比亚，没有想到啊，跟黄金也是密不可分。 对，波哥大的最传统的纪念品，特别是它的这个吉祥的这种象征，都是用黄金做的。 对， 这个太阳啊，或者是神兽， 对， 或者是一个花瓣类的柱体， 对 啊，它都有美好的寓意，也有不同的名称，而且呢，它的黄金的这个使用呢很广泛， 是。 那么黄金可以做成一身衣服加饰品啊，全身。我们在黄金博物馆可能各位也看到过，就是它整个是用黄金做了一身的这个衣服加饰品，可以把你整个包裹起来， 对 啊，让你很璀璨的出场。 对， 啊， 对他们来说，黄金就是太阳。就是你这个人的身份等级和你身上佩戴的黄金的数量是成正比的， 嗯， 然后以及像刚才严秘书长说到的这个形象，像蛇还有青蛙，对他们当地人来说都是神圣的东西。 哦， 嗯，所以要不要听一听我在博物馆录制的一些素材？ 我是提前先看过一点点的，我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 好。 啊，这里是哥伦比亚当地的黄金博物馆，因为他们这边说西班牙语嘛 ，Museo del Oro。对呀，好，就是英语当中 of 的意思。我们一会儿进去看一下。今天是当地时间的周末，然后他们周末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免费的，所以人会相对多一些。但是平时这个门票也不是很贵，大概也就是不到2美金一张票。刚才向导跟我们说，这样的做法是在他们会普遍的用在动物的尸体外面镀一层金，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流逝之后，动物尸体本身就腐化了、消失了，留下来的这么一层镀了金的这么一层膜，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很聪明的做法哈。哥伦比亚人很崇拜青蛙，是他们的圣物、吉祥之物。原因是因为在远古的时候，人们发现青蛙又可以在水里生活，也在陆地上生活，但是人类只能在陆地上生活，所以他们非常崇拜青蛙，于是就传承下来了这样的习俗。这块板子就类似于是做金属祭坛的一些案板吧，然后在上面可以敲击各种各样的形状，很精致哈。然后呢，这边这个橱窗展示的是他们哥伦比亚臆想出来的蛇的形状，根据真实的蛇的形状，然后做出了工艺品当中的蛇。然后刚才校长告诉我们说 snake 在Spanish 西班牙语当中叫，又忘了是啥来着。How to say that in Spanish? Serpiente. Serpiente. 三层的这个展馆进门的时候，他们就拿，哇，这么厚，他们自己要进入到金库里。进来以后，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像立体画一样的东西。刚才导览告诉我说，这个房子造的时候没有技术含量，在古代的时候没有采光这一说嘛，但是他们依然有采光的需求。他们会把一个房子东边和西边各凿开一个门，这样呢，根据日出和日落的规律，全天房子里面都可以有阳光的采光啊。在本地有一个叫 Local 的博物馆，那里面呢专门讲的是关于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技术，主要是给小朋友们提供一些互动的。那三层呢依然保留很多各个时期开采出来的一些金属物质，包括一些手工的制品。这个我觉得很像是咱们国家女孩子出嫁的时候，尤其是少数人带的一些首饰，妈妈准备的嫁衣。这在哥伦比亚人看来是阳光的象征，是金属当中最闪耀的一种金属，所以他们会作为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那这一个展馆，这个橱窗里面展示的是人死后会给死后的人佩戴一些这样的饰品，像佩戴成这样数量的金饰品的话，它其实已经算是一个部落首领了，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首领，它也算是一个中高层吧。但是普通老百姓是不会佩戴这样的金子珠宝的。而哥伦比亚人呢，也相信人死后是有来生的，所以下葬的时候呢，一定要有食物。哎，这些罐子呢，就是陪葬品当中的装各种食物的器皿。 就是义务讲解员是吗？ 对，我因为旁边有我们那个领队，他是当地人，是一个大学生，然后他会说英语，可是就是他们会带一些西班牙的口音，所以咱们到了那边以后，向导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然后所以我就义务帮大家翻译一下。 这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我建议你可以回到北京，咱们去故宫博物院应聘一下这个志愿者可以讲解一下黄金的部分。 黄金饰品确实可能会很吸引女孩子，然后还有一个点在波哥大，女孩子不要错过，就是祖母绿。 哦，祖母，哎，对对对， 对，应该推荐给男生哈，这种东西应该男生买比较合适。 是是是， 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个呢，是首先祖母绿呢，是一般是父亲买给女儿做出嫁用的一个必要的昂贵的这个 陪嫁物品。 哦，那我就舒了一口气了。不是要买， 可以买给儿媳妇。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祖母绿呢，他说实话，我后来看看祖母绿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这种高端的这个宝石是透亮无瑕的，它中间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杂质。 那个叫祖母绿中的森林， 哎， 对，那絮状物是一定有的。 对，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不影响这个祖母绿整体的这个你的观感，而且呢，哥伦比亚的祖母绿呢是全世界三大祖母绿产区之一，而且也是世界上祖母绿这个质量最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价格据说要比我们在北京购买要便宜一半以上， 对，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 产地 对那么昂贵，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祖母绿这是当地特产啊， 是 特产。 这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其实我很想了解的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中国游客到了那儿，咱们能够感受到的到底是南美的东西更多一些，还是西班牙文化留下来的那种痕迹会多一些。我看到了源于拍过的图片，然后我第一个感受就是我说啊，这街道真是漂亮。 那个是在卡塔赫纳，他们的一个海滨城市，非常棒的一个度假的城市， 看起来很像这个老电影当中的场景。 对 对， 所以如果要说到这个文化的保留呢，特别是这个传承，那就必须得讲卡塔赫纳。卡塔赫纳呢也是世界文化的遗产，它整个老城都是 世界文化遗产。 对，所以呢也是这个哥伦比亚比较集中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我们认为呢，哥伦比亚的旅游呢有一些，也有一些它自己的不足，比如说它没有一个特别凸显的这样一个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或者旅游资源。那么但是我们去了卡塔赫纳呢，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地方，但是呢它的推广营销做得并不是特别好， 还不为人知。 对，但是你只要深入你就会被完全吸引， 你就爱上。就它的那个老街道里面的彩色房子，大家问我说你为什么在每一扇门旁边都要拍照，是因为太好看了，就拍回来就是大片儿。而且在这个城市，因为它是海滨城市嘛，几乎每一家高档的酒店里面都有无边泳池。对，非常棒。 而且呢，这个走在每一个街上，每一个建筑是不一样的。刚才像袁医生，每一扇门是不一样的。 对， 甚至连每一个门上的门把手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我们离开之前的那个清晨，我在这个街道里面，这个也是最后再拍拍照，留一点纪念。那么就有一个当地的老师，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说每一个人从事的行业不一样。他从事的这个职业不一样，这个家里面的传承不一样，他的门把手不一样，有这个动物的，有这个兽类的，有这个海洋生物的，比如海马，有植物的，还有一些是这种宗教符号的，各种各样的门把手你都可以看到，但没有重复的。 还跟他这个所从事的职业所 对 家庭 家庭的这种环境文化地位都 联系的， 有不一样。 所以卡塔赫纳老城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在早上七点之前，因为那儿很热嘛，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是很凉快的时间，去老城区里面走一圈，到日落时分傍晚的时候再去走一圈，那感觉完全不一样。而且卡塔赫纳还有一个点，我知道翻译一定很喜欢，就类似张帆这样的文艺青年，马尔克斯的故居。 这个、 就在那里， 家乡马尔克斯。 对， 这个听袁一讲说到了当地以后，说他的名字你还得有一个注意的事项，是吧？ 就问当地人，你不能问马尔克斯是谁他们不认识，你要问加西亚是谁他们才认识。 要称呼他为加西亚才行。 对 对， 而且呢我们在那里呢专门看到卡塔赫纳大学，他有很多的学院，就即便在那小城里也有很多的学院。我们其中去了一个他的这个学院，据说这个学院就是他当时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地方。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领了诺贝尔的文学奖。确实它在这个城市里有它独特的存在。但是呢这个城市的文化又是多种的， 并没有像我们的有些城市或者有些地方，就因为一个名人就所有都打他的符号，所有都复制他。马尔克斯家下在那里有他独自的房间，有他独自的住所，有他独自的研究机构，甚至有他各种各样的星星点点的痕迹。但是这个城市和他是相互融合的，相互包容的，而不是说这个城市完全依托他来出名。 马尔克斯的故居目前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是各位可以在他沿海的这样一个类似海景房的房子外面围墙外面稍微驻足一下，拍拍照，留留念。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游客可能到这里心心念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对他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还是有过去的记忆。认识哥伦比亚这也是重要的一个符号吧。 对，包括在哥伦比亚，其实饮食方面也都，中国人不用担心，吃的方面真的很有特色。我觉得可以让张总说两句，你在那边你最喜爱的。 一说到吃，这个女士是最有发言权的。 对，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时间剩的不多了， 说到这儿呢，就勾起了我2年前的回忆。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一个叫炸玉米饼的一个东西，就是好像每餐都会有，然后它就是类似就是扁扁的，然后炸了又脆又甜， 是像薯片，但比薯片要厚一些。 对，然后很脆的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好。然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我觉得他们那儿的那个饭量都很大，就因为我们去了，就是一般咱们吃西餐就先点汤，然后那个沙拉，然后主餐，然后它的汤实际上是配主食的，所以我想就是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要适量的点，要不点完了以后可能会很多，虽然很好吃，但是。 吃不下。 是的， 在当地一定要吃的水果百香果是我此生吃过最甜的百香果，一点酸味都不带。 那儿的百香果好， 超好吃。然后木瓜也好吃，还有当地的一个水果叫露露， 露露 它其实长得有点像我们的杨桃，但是会更小一点，五角星形的 那 样子的东西。 这个水果呢也是当地仅有的，而且他们一般的拿来做这个果汁 榨汁， 非常好。 对， 总的来说在那儿吃饭呢不会像在欧美地区吃饭好像不是很适应，在那儿吃饭比较适应，适合我们的胃，也适合我们的味觉。 是， 听了你们的忠告之后，下次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就点一个汤就可以了。 我觉得还是每顿要多多尝试一些哈。今天时间关系还剩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最后给大家带来这段音乐是哥伦比亚交响乐团在世界上也是久负盛名的一个乐团。我们也在当地呢很有幸的一顿晚宴上听到了现场的他们的演奏， 那么就听一小段。 把音乐留给大家，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 谢谢。 稍后为您带来住在876学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